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历史上真实的刘墉啊，经历乾隆朝的后30年和嘉庆朝的前9年。乾隆后期和珅专权，内外大臣无不奔走其门，只有刘墉、王杰、纪晓岚等人终不依附。刘墉呢，还以他滑稽的性格，语刺和珅，就是讽刺他。所以啊，野史笔记当中留下了不少二人斗法的故事。这些遗闻轶事呢，大多数是真实可信的，反映了刘墉良友同气不相合，廉洁自持的这个可贵的品格，也是嘉庆亲政后刘墉之言最多采纳，皇帝眷注异于诸臣，就是皇上啊很看重他，他说的话都听，这个重要原因。刘墉死后呢，谥文清，可谓是定论。就是这个文清这个谥号对他来说很好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到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。今天要说的是第16回打赌机长。人们啊喜爱清官，所以有关刘墉的传说也有很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首先给大家说一个刘墉为皇上买砚台的传说。这个乾隆啊，对这个刘罗锅啊怎么也看不顺眼，但又总是不想让刘罗锅离开他啊，还时不时的还动个小心眼啊，戏弄一下刘墉。这天呢，乾隆一边让太监磨墨一边写字儿，正好刘墉在这儿，于是这主意又来了。这刘爱卿啊，朕毕生啊酷爱书法，虽然文房四宝俱全，但是总也找不到一块称心如意的砚台。听说你们老家山东出好砚台，能不能辛苦辛苦替朕买一块啊？刘墉一听，看皇上说的了啊，为君辛苦乃是臣的幸福啊。怎么能说辛苦二字呢？刘墉这话说的实在是太现代了哈，说您要什么砚台吧。一般的砚台呀，宫中倒是什么都有。我想要不一般的。怎么个不一般的呀？朕要的砚台呀，玉的不要，石头的不要，金的不要，银的不要，方的不要，圆的不要，大的不要，小的不要，厚的不要，薄的不要，有棱的不要，平面的不要，无色的不要，有色的也不要。刘墉啊，你说朕要什么呀？刘墉一听，我知道你要什么呀，您这不是要砚台呢，您要耍我呀这是。刘墉不慌不忙的就回答了，皇上您要的砚台呀，微臣的老家山东诸城， 就专门出这个，有的是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这就啊下山东给您买砚台去。哦，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回来呀？啊，什么时候啊？今年不回，明年不回，这月不回，那月不回，今日不回，明日不回，此时不回，彼时不回，这一刻不回，那一刻也不回，到了该去的时候，我保证回山东为皇上买砚台。嗯，皇上您就等着我吧。嗯，等着我。好，皇上一听这真行，这个啊。可旁边这和珅呢听着不耐烦了，哎，刘墉，什么话呀你这是啊？皇上让你买你就买去，嗯，绕三绕四的，什么时候你回山东啊？快说，要不你就欺君之罪。哦，何大人，哈哈，我倒想问问您呢，您是管什么的呀？嗯，对了，您不是内务府的总管吗？那皇上要的什么东西应该是您负责给办呢，那么您不负责办，您还说我？这样吧，皇上要的东西您知道，您赶紧啊画张图啊，把尺寸标明了，我回山东老家按图为皇上买砚。这怎么画呀？和珅没词儿了。乾隆啊本想将刘墉一军，一瞧呵，刘墉转而向和珅了，把这些菜布到和珅那儿去了，他得替和珅解围。哎，两位爱卿，今天花好月圆之夜，快来喝酒赏月吧，买砚台的事儿以后再议啊，咱能为了一个小砚台扫了众人的兴吗？啊，来喝酒。好，乾隆把酒杯举起来了，刘墉一听，那咱喝酒吧。何大人您喝不喝呀？和珅说，我还没说话呢。刘墉说，要不这样，你呀今儿个别喝呀，明儿个别喝，后个别喝呀。和珅赶紧把这酒杯举起来了，我现在就喝啊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刚才呀咱说的是一段民间传说，刘墉帮皇上买砚台。哎，民间传说嘛，那它自然就不是太完整，但是呢有点这个乡土气息，哎，挺有意思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接着来听我为咱们节目独家奉献的这个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。那么今天呢是第16回打赌击掌的上半部分。这四个轿夫可知道刘墉的厉害了，回府去这么一学舌，和珅当时恼了，心说这叫打奴欺主啊，嗯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行，你啊别忙，瞧准了机会，我要不把你罗锅的脑袋拧下来，我不姓和。和珅够狠。可巧转过来没几天，有一天刘墉啊上朝晚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刘墉啊家里来了几个山东老乡，山东诸城，说是家乡啊闹灾，三年大旱，滴雨未下，说您得给想想办法啊，您跟皇上说说，开仓放赈或者怎么着。一直聊了一晚上，结果呢耽误功夫了，上朝呢来晚了一点，晚呢可也没晚多少，就稍微晚一点儿。这会儿呢在朝房里文武大臣全来了。这朝房干嘛用的？就是你上朝在哪儿上，不能一上朝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似的都在大殿上站着，那不成啊。都在朝房里的，就是哎，就好像都在会议室里，就这意思。皇上在单独一会议室里，你谁有什么事儿啊，皇上单独召见，您顺这屋出来找皇上去，皇上那会议室呢叫大殿，您这会议室叫朝房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可这朝房里的文武大臣全来了啊，就连七王八王九王这三位亲王都来了，刘墉啊还没来呢。这就有点啊，确实是晚点了，因为亲王来的那是最晚啊。这七王八王甭说，九王爷与众不同，咱们得单独提一下。为什么？九王爷是个大胖子， 啊，太胖了。那位说的胖能有多胖？哎，不不不，他确实他太胖了。怎么个胖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就是他呀，俩手啊往前伸，啊，顺着自个儿的肚子够，把俩胳膊呀伸的都快卸了环了，嗯，抠不着自个儿的肚脐眼儿。不是，这也太胖了，哎，就这么胖，大肚子，大屁股蛋儿，那肉噔噔噔噔的。啊，可您别看他胖，性子还着急，哎，性如烈火，脾气最暴啊，嗯，急性子，又爱出汗，啊，到夏天尤其一出汗，再一热更着急，上火，嗯，拿眼睛这么一扫，哎，怎么觉着人好像不齐似的，啊，坐在椅子上问，哎，咱们这个班上人来齐了吗？其实呢，就是自言自语。和珅一瞧，嗯，这个机会呀，这不能够糟践这个机会呀。那眼珠一转，和珅的坏主意那就憋好了，赶紧过来了。王爷，不齐。谁没来啊？罗锅还没来呢。嗯，他怎么没来啊？跟王爷回，罗锅啊，来不了这么早，他现在这估计还在家里头，这个。欣赏枕头呢，这欣赏枕头啊，这是句俏皮话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呀还在那睡觉呢，或者是睡醒了还不起，死乞白赖在床上翻饼烙饼啊，这样的人您说能管国家大事吗？上朝了在家里的这不起，这么个意思。可正这会儿，你说要不怎么无巧不成书呢？刘墉啊来了。刘墉来到朝房门口，刚要掀帘子，就听九王爷说呢，哎，他怎么还没来呀？嗯，刘墉把手啊又给放下了，他得听听啊，背地里听听谁说他呀。呵，和珅这回啊那真是走运，嗯，算撞枪口上了。就在帘外边听啊说这个罗锅来不了这么早啊，跟家欣赏枕头呢。这么大个刘墉啊，他专门好听贼话。嗯，一听，呵，行啊啊，和珅敢给我扎针儿啊啊，而且堂堂的朝房你敢管我叫罗锅？罗锅是你叫的吗？嗯，皇上叫那还给两万银子呢，是不是？你敢叫我呀？我好好的找寻找寻你。嗯，再一听啊，后边不说自个儿了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站在台阶底下，脚步呢故意的放重一点，往前噔噔上台阶儿，这么一咳嗽，这叫弹嗽一声，就是知会一下屋里的人，外边有人要进来了，怎么个意思？一掀帘子，刘墉进屋了。和珅一听见咳嗽，他心里就一哆嗦呀，心说哟。嗯，这咳嗽不是好咳嗽，这是罗锅啊，这是，哎，得亏他晚来一步，哼，早一步就听见了，嗯，他其实这已经听见了。和珅一听这，赶紧转过脸去，为什么？这刚说完刘墉的坏话，不好意思面对他呀，啊，看神州九域图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墙上挂着地图，这么个意思。刘墉一进门，那自然先得给王爷请安啊，给七王请安，给八王爷请安，给九王爷请安。哎，那三位王爷还完礼啊，按说刘墉转圈给各位朝臣做个罗圈衣就齐了，刘墉没有，故意的过来一扒拉和珅啊，何中堂。和珅赶紧一回头，哦，刘中堂啊，给您也着吧一个安。和珅心说，到我这儿怎么这么别扭啊？什么叫着吧一个安呢？嗯，和珅啊，你要是真聪明，赶紧溜达两步到旁边去，背着点刘墉，别理他。这和珅也不是怎么那么傻，还往这刘墉嘴里递一会儿啊，嘿嘿啊，刘中堂，今儿个来晚了。刘墉好，办得出来这事儿，毕恭毕敬，站得闭馆调直。哎，可不是吗？和中堂，我在家仔仔细细的，我欣赏了一遍枕头。和珅一听，哟，听了去了，呵，这个别扭啊，听见了，听见了吧，那怎么办呢？ 哎，干脆，因为当时这个气氛呢，按现在的话说吧，叫做很尴尬。你背地里刚讲究完人家，说完人家坏话，人家当面的提出来了，我听见了。和珅一想，不行，我得化解这气氛。怎么化解气氛？我得把球踢回去。怎么踢回去？刘墉哎，干脆，嘿嘿，今儿啊，我先给你找顿骂，让大家伙骂骂你，你就讲究不了我了。哎，文武百官挨个骂你一通，给我和珅解解恨。嗯，和珅能让文武百官骂刘墉吗？是表面上不骂，心里得骂。为什么？刘墉当这官儿啊，确实有点碍事。哎，和珅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啊，刘中堂，呵呵，您是这个左都御史，嗯，御史言官啊，这咱们都懂啊，监察机构是靠参人吃饭的，是不是？就找我们的茬儿，找我们的毛病。监察机构吗？不是参文呢，就是参武。今儿您来晚了，哈哈，您说欣赏枕头，我认为您这是开玩笑啊，这是拿我们找乐儿。其实呢，您也没欣赏枕头，您在家来晚了啊，这是在家写折子片呢，写奏折。嗯，又要参人吧？是想参文呢，还是想参武啊？您看看我们朝房里这些位同仁，嗯，同殿称臣的这些位，我们是文官贪了赃了，让您逮着了，还是武将受了贿了，有人举报了？嗯，您今儿憋着参谁呀？这就是给刘墉找骂。为什么？甭管过去还是现在，官员，你说完全清如水明如镜，一点毛病都没有的，没有，想找毛病都能找出毛病来。何况在那个年月，封建社会，当官的哪有不贪赃不受贿的？那即使没贪过赃，没受过贿，好处也捞着过。你不这样不成，官场的规矩呀。朝房里文武百官这心一低喽，都暗骂刘墉：呵，罗官净参人啊！对呀，他老参人啊。人和珅都说了嘛，今儿参文，明儿参武，嗯，同殿称臣，他至于吗？这个为自个儿吃饭，为在皇上面前讨脸，把我们都豁出去了，大家伙心里他都不高兴。刘墉那多聪明啊，啊，要说坏，和珅哪坏得过刘墉啊？一听就明白了，好，怎么着，给我找骂，嘿嘿，这份骂我能收下吗？嗯，能骂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，呵呵，我给你布回去得了。什么叫布回去？您看吃饭这不有布菜吗？来，您来这个鸡腿给您夹过去，这叫布菜。那这位不接受，再给布回来。别，您吃，哎，夹到泥碗里，这叫布回来。说这个菜能布，这画也能布，能布。哎，布这画那是最难。刘墉有这主意，是文官贪了赃了，是武将受了贿了。您今儿打算参谁呀？刘墉哈哈一乐，哈哈哈哈，文武百官一下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到底想起谁来了？何中堂，哈哈哈哈。什么参文参武啊？啊，我们这个官啊，干的就是这事儿，拿皇上家的俸禄，谁贪了赃了我也得管，谁受了贿了我也得查，那是我应尽之责。难道说文官贪赃武将受贿我就不管吗？嗯，但是您琢磨琢磨，这一个多月我参人了吗？没参人，对不对？还真是巧劲儿，这一个多月呀，刘墉还真没参人。嗯，他不能天天参人啊，他参人得调查清楚了，说现在话调查取证都有了，你才能参呢，不能胡参，胡参人那也得承担责任。刘墉这么一说，大家伙顺着他这话一想，还真对，刘墉啊，哎，一个多月没参人还真是。要说这和珅啊，傻就傻在这儿了，你别顺着他这话再往下说了，不去还问啊？是您一个多月没参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您是改人性了，还是啊， 拿皇上派的差事不当回事啊。和珅认为自己还挺狠的呢，你看你参人也不对，你不参人也不对，他哪知道刘墉够多狠啊。为什么没参人啊？我这不是把这茬给忘了吗？忘了。和珅一听，好，你上班还能忘了，对了，忘了一个多月了，但是今天啊可不行了。嗯，各位，今天何中堂啊把我给提醒了啊，我要是不参人，这是拿皇上给的差事不当回事啊。何大人一提醒，今儿我得参俩解解闷儿，解解闷儿啊。您各位注意，各自留神，甭管是文官贪赃啊还是武将受贿啊，今儿个我指不定参你们谁。大家伙一听，这属疯狗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呵，这个倒了霉去了得的和珅呢，人家忘了你给他提这醒干嘛，你呛这火干嘛呀？和珅那么大官，大家伙不敢说什么，暗中咬牙，怒目横眉都看着和珅。和珅一瞧，哟哟，怎么这顿骂让我自个儿找上了？不行，这骂我也不能受。和珅赶紧再往外摘自个儿，哎，刘中堂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您这么一说，那是让大伙儿骂我。您有本事，您说准了，您参谁？参谁呀？啊，参你吧。别、啊，好啊，刘中堂要了一把牌，逮谁跟谁来啊？您参我。说实话，下官小小官职，啊，微末前程，不值您一参，不值啊。那你出个主意啊，你说我参谁？您这和珅抬头往两边这么一旋嘛，这眼神到谁那儿，哪位赶紧低头，心说你可别提我呀，你要一提我，那玩意儿那什么，这我这官就做不长了。和珅乐了，嘿嘿嘿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呀、啊，倒是可以，不过我出主意恐怕您不敢参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是北京小曲儿，咱们来听一段清朝的插曲儿，叫赞水。怎么叫赞水？就是似水不漏水，说的都是水，但是呢一个水字都没有。这是中国古代啊很爱用的这么一种文学形式。哎，什么游赤壁，雪浪拍空人吊骨，那是赤壁去玩去了。哎，看这个大浪花，那不就是水吗？但是不提水。哎，什么这个武陵溪，一湾烟雨凝心绿啊，这是渔人去这个武陵源，去桃花源的这典故。那也是渔人嘛，因为他肯定有水，他是顺着水进去的，但是呢没有水字儿。哎，很好听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Thank you.